醒了，阳光忽然好温柔，晒干了小伤口，不介意寂寞比爱你更快乐。向左走，向右走，停在告别的路口，回忆它空着手，时间的过，让我们的笑擦肩而过。谁人整夜会失落，谢谢你抱过我，带走我的自身选最好的我。镜子里那个我哼着歌唱的情歌，不完美的洒脱，要练习放手，心里才能住进下一个。忘了故事到结尾，重来过。时间只是睡过了头，某天醒来我会记得，记得相遇是最早的彩虹。有人牵过手，全部到最后，遗憾是生活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故事里剩下暖暖感动，哦耶！我们倔强的沉默，红着眼放手，故事只差一个结尾，不怕重来过。我会遇到想遇到的。